各位大家好，今日6月14号有我哋南风窗嘅时间。今日出席嘅呢有我简莫夫，有糖水，有阿 Sam 同埋阿暴龙哥。咁我哋大部分呢都係来自雪梨嘅。咁除咗阿 Sam 就嚟自坎培拉啦。咁首先我介绍阿暴龙哥先啦。如果你哋各位听到个名呢，就梗係以为係好似郑中基咁粗口啊，个样好难达达咁，其实唔係个斯文嘅学生。点解叫暴龙哥呢？咁其實我知道佢因為嚟自廣西嘅，咁佢即係好得意啊，講嘅佢廣東話同我哋有少少分別，咁啊即係絕對唔係話咩歧視你嗰啲口音啊，即係我覺得係好親切嘅，即係原來我哋廣東話咧去到廣西都同我講嘅，咁阿暴龍哥打招呼啊！ 大家好啊，我唯一同暴龙哥相似的地方或者相同的地方，我觉得都系一样乡下啦。然后口音其实都有啲差别，同即系咁系咯。 同我哋广州嘅有啲别，广州音嘅分别 系咯，会有啲 咁另外就嚟自呢、這个坎培拉嘅阿 Sam。 系大家好。 系咁阿 Sam 咧就系喺坎培拉就系、是、公务员嚟噶，爆咗啲。咁就仲有糖水，都系嚟自雪梨嘅。 大家好，简单啲讲，我就系老华侨啦，一个香港嚟嘅老华侨啦，就系咁。 系啊，咁喂，其实我就同你倾过咧，你就觉得喂，我哋几个人喺度发疯咁讲埋呢啲咁嘅嘢，咁其实我哋点解要成咁多香港嘅嘢，我哋咁关心啊？即系我哋喺雪梨啦，走咗嚟到澳洲呢个移民咗咁耐啦，咁啊仲会关心香港嘅嘢，咁你又有啲意见嘅喎，阿唐水先，唐水。 冇错啦，即因为。据我所知，呢个节目会摆上 MyRadio 播啦。咁如果有香港听众听嘅，咁佢哋或者会好奇怪，呢班友做乜春啊？佢哋咩食花生啊？日日喺度，关个鬼事咩？佢我觉得大家嗰、那个背景其实都系香港人或者系广州人啦、啊、广东人或者岭南嘅人啦、啊，其实大家可以喺度做个交流咯。即系唔系我哋食花生，我哋都明白香港可能而家情况可能好。即系都几严峻啦，政治嘅情况。咁所以我哋就即系起咗今日呢个题目，就系话到底我哋系咪喺度食花生咧？咁样。咁我觉得咧，就呢样嘢咧，就即系要等大家明白咗，到底澳洲有啲乜嘢嘅香港人喺度咧？咁呢样要讲翻少少历史。咁如果年青人咧，可能唔系太清楚嘅。咁香港人移民嘅历史咧，当然就要由当年啦，戴卓尔夫人喺呢、這个人民大会堂系咪人系咪人民大会堂啊？ 系啊系啊系啊， 前边嗰度 扑街嗰次啊嘛， 系 你或者你同听众讲下你 我老华侨咯，我系几 耐到咧？ 即系我移咗两次民，咁但系如果我第一次踏足澳洲，应该系1989年啦。 点解会移咗两次嘅？即系你， 即系其实我回流过啦，我又嚟过读书啦，我喺度读书啦，又回流过啦，咁变咗我系 on and off 咁样喺澳洲同埋香港嘅过去。咁头先讲完戴卓尔夫人啦，咁另一个重要嘅 milestone 或者重要嘅事件，当然就系我嚟澳洲嗰年嘅89年六四啦。咁移民潮由戴卓尔夫人扑街开始，到89年六四之后将香港嘅移民推向高峰，咁跟住反而就系、是、一个回流潮，反而就系好多香港人咧系移民咗之后咧就会回流翻香港。譬如我自己咧，我自己当年嚟读书嘅时候嘅同学咧，其实大部分我谂都系回流咗翻香港嘅，甚至乎喺度移咗民嚟，家庭背景比较好嘅，佢哋都会移流，都大部分都系回流咗翻香港嘅。咁经过80年代，呢、这个移民潮，咁如果七八十年代香港起飞，经济起飞嘅年代，咁九十年代或者千禧年代，其实应该系香港一个爆发嘅时期啦。咁当好多香港人回流嘅时候，亦都有变咗香港人当时系越嚟越有钱啊，好多人嚟呢度留学，咁变咗系一方面有人翻去，一方面有留学生过嚟，因为对富起来嘅香港人嚟讲，嚟澳洲读书已经唔系一个咩大嘅负担啦，可能佢哋喺度。留学嘅价钱同佢喺香港嘅大学嘅学费其实可能系差唔多，基本上系。咁变咗就系话今时今日嚟讲啦，所谓喺澳洲嘅香港人，其实系聚集咗一班好唔同嘅人，有一班可能系第一代嘅移民，有第二代嘅移民，有留学生，大家嘅生活方式亦都过住自己唔同嘅生活方式，大家亦都同华人社区或者甚至乎同香港嘅联系系好唔同嘅。譬如我自己嚟讲咧， 我認識有啲人佢直頭完全隔絕嘅同華人生活華華人圈子，即係完全唔同其他華人聯絡嘅。咁我亦都認識到有啲人或者佢已經係一個企業高層啊咁樣，但佢翻到放咗工之後咧，佢就係完全係華人嘅生活嘅，佢睇嘅電視啦，佢食嘅嘢啦，佢娶咗一個中國嚟嘅妻老婆啦咁樣。所以大家都係好唔同嘅。咁我想喺度問下大家啦，即係或者係另外幾位主持，你哋喺生活上而家同香港嘅聯繫，或者香港或者喺廣州嘅聯繫係咩呢？咁同埋點解你哋仲咁關心香港嘅嘢呢？咁樣或者簡樂富講先啦。 嗱，咁其實呢，我所知嘅，我哋每一個移民嘅人，每一個人都有背後嘅原因，背後嘅故事嘅，即係個個都唔同嘅。有啲係因為六四啦，有啲因為讀嚟讀留學啦，鍾意咗呢度啦，讀書之後鍾意呢度咁申請移民啦。咁其實呢就講我本身我自己就唔係我話移民嘅，都係我公司派嚟做嘢，咁就幫我搞埋移民，咁就走咗過嚟呢度啦。咁初初其實我過到嚟呢就我都唔即係我其實都有翻香港，其實都翻香港，但我就冇乜理香港啲嘢，即係過咗嚟呢度就算啦咁樣。咁其實我所以都係開始會睇留意香港嘅消息啊、新聞啊啲嘢，就都係近呢幾年啦。其實香港因為差咗，我覺得香港同我離開時候嘅香港變咗好多。咁即係咁咪開始，其實我初得過嚟嘅心態有時都係都會覺得翻，或者覺得我如果譬如我老咗之後咧，或者之後咧，我可能會翻香港住。始終我中意翻喺香港住。咁咁嗰時點解咁覺得佢咁變咗落去？我即係其實我越嚟越唔想翻香港。咁我呢個原因我就更加留意佢點解會變啊？點解成日都變啊咁樣咯？即係變到唔係我離開嗰陣時嗰個香港咁嘅樣咯。咁喺我個朋友裏面咧，就其實有分兩種人啦。有一種咧就好似我所講話，過嚟就好多嘢都唔理，香港發生咩事佢都唔知咁樣。即係佢就唔想知啊，唔關佢事咁樣。即係佢好似即係走咗過嚟呢邊就當咗香港係另外一個地方，即係斬咗個聯繫咁上下啦。嗰啲可能佢冇乜親戚或者唔係咁多親戚朋友喺香港，所以佢就過咗嚟。另外一種咧，就係仍然同香港有即係有或者經常會翻香港嘅，因為留意香港新聞嘅。咁就即係好似我呢類人咁樣咯嚇。咁但係我都發覺近來咧，即係我啲香港嚟嘅朋友開始都留意咗香港，因為可能香港就太多事發生啊。呢幾年裏面， 因為其實你一路以嚟都好似係，其實你個心都冇離開過香港嘅，可以咁講啦，大概都係。 冇嘅，即係其實你話，即係我喺度呢度生活，咁我都適應呢度生活。咁但係有好多嘢，即係其實你，即係我哋唔係話好細個過嚟嘅，我都係即係比較上半生啊，所以我前半生都係喺香港大嘅，香港。我哋都香港嘅譬如好多嘢啊，譬如食嘢嗰啲啦，咁你喺嗰座度系冇呢啲咁嘅嘢食嘅时候，系好怀念嗰啲食物嘅，即系云吞面。 你喺 Sydney 都咁讲，你试下过嚟坎培拉住下啦，大 哥。即系我先话，其实你点解会有啲留恋？其实喺呢方面系一种喺文化上，即系食饮食都系一种文化嚟啊。喺文化上，俾香港嘅电影啊，即系嗰啲戏咁，我哋过到嚟都仍然系会睇香港嘅港产片嘅一样嘅啫嘛。咁 暴龙咧？ 我本身唔系香港人啦，但系我喺呢边嘅话就认识到好多香港嘅朋友啦。咁你讲点解会关心香港呢？其实我喺大陆嗰阵时候我都有关心嘅。我喺大陆读大，即系我系三年前过嚟啦。咁我即系可能讲紧四年前或者五年前开始关心香港啲事啦。因为嗰阵时系上紧大学，咁就比较得闲啲咁。嗰阵时 YouTube 其实喺中国大陆都未封杀嘅，咁可以睇到英文啊嗰啲片啦。 哇，系啊，咁爽！ 系啊，即系好耐以前啦，而家当然唔得啦。咁而家系国内嘅，即系中国自己大陆嘅网站，都可以睇到英文啲片嘅。咁大家讲广东话，咁都睇得开。咁自己又唔中意共产党，咁咪一路睇开，一路关心开咯。呢啲咯，因为香港点讲都好啦，多多少少都会影响翻大陆嘅。即使第时话有民主好，冇民主好，多少一定会有。 你系咪澳洲人啊？ 我唔系，仲系拎住中国 passport 嘅。如果你讲广西成个省嘅话咧，就一部分啦，唔系全部嘅一部分。 因为我听个朋友讲话广西唔讲广东话。 一部分啦，一部分地区会讲啦，系啊。 你嚟自南宁噶嘛？咪 系啊。 啊，南宁系以前系广东话嘅地方嚟嘅，都系广即系普遍嘅，但系而家慢慢已经俾人消灭紧。 而家系国语啊，上喺广州系咯，而家都系国语。 阿 Sam 咧，点解你仲关心香港嘅？因为你 我嚟咗都 OK 耐，我2000年过嚟， 我都十几年咯。 系啊，但我过嚟系读书嘅，即系读书起计啦，咁就到而家咯，即系咁就初时过嚟就冇谂住移民嘅。咁边度识啊 ？Sam 细个谂住出嚟浸几年咸水花去，即系攞张沙纸花搵嘢搵食嘅啫。咁但系就读落咗，即系你过到嚟呢边接受呢边教育咧，你其实系开阔咗眼界好多。 嗯， 即系不单止系，或者我哋第二次可以再讲留学嘅 topic 啦。但系我觉得我自己嘅感受就简单啲讲一讲，就话过咗嚟之后咧，你会发觉系有一个。我哋或者叫 paradigm shift， 即系你谂嘢嘅模式都会改变咗嘅，因为发觉哦，原来个世界可以唔系咁嘅，啲路可以咁阔嘅，啲人可以咁样嘅，个制度可以。 唔系呢样嘢我绝对赞成嘅，阿 Sam 就讲嘅嘢。 所以变咗阿 Sam， 你系咪如果你而家过咗嚟之后，你睇翻香港，反而你会有一套新嘅睇法，反而咁样令到你更加关心香港，或者系有嘢想表达啊咁样。 絕對係啦，即係你係會隨住你嘅思路慢慢擴闊，你嘅見識慢慢多，你會睇翻香港啊，你會反思好多嘢咯。咁其實第一樣嘢就係我過嚟讀完書，讀完個學士學位之後啦，咁我已經發覺哇，香港真係唔掂，我睇住佢已經沉淪噶啦。我嗰陣時好早之前，我已經覺得係我第一樣見到嘅就係香港教育制度係嚴重有問題，因為當我過嚟讀過書之後，第二我就發覺。香港係整體嚟講係都係下沉緊咯，即係 in terms of 個你個social mobility， 即係個社會嘅流動性啊各方。咁我嗰陣時就覺得，喂，對路喎，即係趁而家後生，同埋因為你有個 windows 噶嘛，你嗰陣時你讀書，你可以話咁我嗰陣時就諗，哇，都係唔係穩陣啊，大佬。咁就留低咗，就之後就再慢慢發展。 唔係我諗，其實而家香港啲人其實都知嘅，即係。其实点解而家其实好多人系话去出去留学啊或者成咧，佢知道个制度系有问题嘅，但系就即系有咩方法啊或者成咧，佢哋即系可以避开，其实避唔到噶嘛。如果除非你好有钱，你或者成你或者考到奖学金去外国留学嘅啫，如果唔系你冇办法噶。 唔系啊，我都有想同啲朋友讲呢样嘢，就系咩咧？你香港咧，香港人唔习惯去为一啲 争取 好，唔系佢哋唔习惯就系一啲好。即係好概念性嘅嘢去爭取嘅，即係覺得哇，我揾到錢，我有飯食，有屋住，我仲想爭啲咩啫？係咪先？即係佢哋 係。咁而家阿 Sam， 你係咪即係食花生咧？而家喺度，你有移民啦？ 我係點？即係你食花生睇下點咩定義啦？我唔係代表我唔想幫手，但係問題我幫咗啲咩咯？ 其實我哋就嗱，而家我哋喺度聚埋喺度講嘢，其實我哋都係想俾多啲信息俾香港嘅人。即係其實都我如果食花生，我就翹埋手啦咁樣。 嗯 咁其实我马程度我觉得我哋系即系多管闲事俾人哋觉得有冇咁嘅感觉嘅咯。 咁或者我讲讲啦，我提出呢个题目。其实因为我点解会提出呢个题目呢，因为其实我自己都有呢、這个我想 at the back of my mind， 我有呢、這个咁嘅疑问啊，对自己同埋对你哋都有啦。其实只关我 Q 事咩，香港啲嘢或者点解呢点解会关心呢咁样。其实咁我自己諗返我自己生活上呢，其实联系呢都唔系话太多嘅，系有。即系譬如我唔系好睇港劇啦，我譬如可能一两年先睇一套，两年先睇一套，系啦咁样。咁譬如 食嘢。唐嫂你过嚟，你过嚟当年过嚟系咪因为六四嘅关系过嚟，定还是你工作啊，好似啊简诺夫咁啊，或者你过嚟系你当然你头先过嚟读书先嘅 性格嚟嘅，即系读书咯，系咯性格咯，即系其实我自己就系、是、都系性格咯，即系想出外啊，即系好奇心比较强啊，会想去识第啲嘢啊，咁但系我咁跟住亦都当年系唔可以读完书即刻留低嘅。咁跟住都翻咗香港做嘢，跟住再移民啦。咁移民跟住回流咗，但系我覺得 this city is dying 啊！當時係董建華年代，咁亦都係地產霸權啊，覺得當地嘅人即係或者香港嘅人比較cynical 啲啊，即係犬儒啲啦咁樣。咁變咗我唔係太中意個社會咧。但係哎，講翻我自己嘅聯繫啦。咁係啦，我其實生活上嘅聯繫唔係好多嘅。咁我再諗返呢，因為做呢個節目呢，咁但係 我反而觉得系会系一啲流行文化咯，或者系年青时候接触嘅嘢咯。譬如我可以举个例子就系、是、武侠小说呢样嘢系一样好香港嘅嘢嚟嘅，即系由由武侠小说去到后尾譬如英雄片，其实即系等于武侠小说嘅现代版啊。咁后尾甚至乎变成古惑仔啦，咁其实都系一啲有义气，讲啲义气啊嘅题材啦。咁跟住去到譬如讲第二种类型嘅电影爱情片咁样，我哋都系睇啲，我由细到大都系睇啲港产片，都系啲都市化嘅爱情故事啦。譬如话最经典嘅《秋天的童话》啦，咁讲都市化爱情故事，当然系由亦舒开始啦，香港嘅代表啦。咁到后期就再有咩刘德华、郑秀文啊、杜琪峰啊嗰啲乜乜男女啊、乜男乜女啊嗰啲啦。 即系其实唐嫂，你关心香港嘅事，系因为你而家见到香港嘅流行文化系每况愈下，咁就促使你会觉得喂，好似有啲嘢好唔掂，系咪咁嘅意思啊？ 唔系，其实呢啲嘢咧，慢慢系变成咗。即系当然仲有其他，譬如音乐啊、飲食啊嗰啲啦，好似你讲嗰啲啦。但系我发觉呢样嘢咧，慢慢系变成咗，其实系入咗我个人嘅骨髓入边，即系变成一种自己价值观啊，变成我自己一部分。例如话义气啦，义气一种价值嚟噶嘛，爱情系一种价值嚟噶嘛。你哋有冇睇李天明？爱情宗教啊嘛，李天明讲。原来跟住后屘咧睇港产片啊，咁原来呢样嘢会变噶。系几时变呢？我就发觉就系到合拍片嘅出现咧，真系会变嘅。原来义气同埋爱情唔系一个 universal truth 嚟嘅。嗱，合拍片咧有两部电影我好记得嘅，一部叫《如果爱》，一部咧就叫《投名状》。大家有冇睇过？ 睇过。 两部都系睇过《投名状》，两部都系陈可辛拍噶嘛。咁原来爱情片可以冇爱情嘅，同埋兄弟片可以冇义气嘅。我觉得发觉香港是改变紧。 咁系咪因为就系你见到香港改变紧，所以促使你会觉得喂唔对路喎，我觉得而家香港嘅所谓嘅核心价值受到侵蚀，咁所以你会觉得我要系咪咁，你系咪会有咁嘅心态呢？ 系我今日反思过，就系我觉得其实原来香港呢个地方可能系真系维系住 一种 核心价值喺度，系维系咗一种文化或者价值喺度咯。 唔系，即系正我正话开头所讲嘅，其实。我都諗過呢、這個反，即係自己諗過一個問題，我點解走咗過嚟仲要咁即係不自覺去關心下香港啲嘢呢？其實喺我哋嘅血入面其實流住咗一種叫做本土文化，即係香港嘅文化，即係喺我哋嗰度，譬如我所講話啲電影啊、音樂啊、飲食啊嗰啲嘢，嗰啲係我哋即係以前有，即係呢啲呢樣嘢呢，係走到過嚟，我哋係好渴望其實係香港保持返呢樣嘢㗎嘛，即係你明啊？咁所以其實我哋點解咁敏感啊？對於香港嘅變化咁敏感咧？因為我哋發覺啲嘢係慢慢冇緊啊。譬如好簡單就係話嗰啲即係雲吞麵，我驚個大時食唔到添啊。咁呢樣嘢對我嚟係好大嘅一觸嚟嘅。如果冇咗，咁呢樣嘢咪其實間接促成咗我哋點解其實關心香港嘅嘢？唔係話因為我哋會即係好管閒事，香港嘅咩嘢会关我哋咩事咧？老实讲，我哋过咗嚟都已经系即系差唔多安心立命喺度咁样噶啦吓。 咁你咧，我觉得咧，即系香其实呢个价值咧，就好似个蜘蛛网咁样咯。而香港呢个地方咧，就系个蜘蛛网嘅中心。呢种价值系要香港呢个地方嗰度嘅人去维系嘅。如果唔系，即系等于你扭烂攞啲树枝扭个蜘蛛网个中心，咁成个网就会散咗，变咗呢样价值系维系唔到落去嘅咯。大家 或者呢一节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一节继续。 OK， 拜拜。 OK， 拜 拜。